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二十八集，出入西厂。这一带是居住区，街上卖早点的摊子不少。随州和唐范他们随意挑了一间做油条油饼的摊子坐下，要了一盘油饼和两碗豆浆。唐范便将昨夜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其实大致情节，随州也都已经知晓了。韩早死了之后，锦衣卫这边就得到消息，随即入宫。因为情况尚未明朗，兼之两年前妖道李子龙意图夺宫的事情还历历在目，北镇府司的人被分成好几波，分往皇宫各处执勤。随州因为级别较高，又有周太后那边的关系，所以知道的也比较多，只是毕竟没有像唐范这样详细。在唐范这一番描述之后，他对事情的了解也随之更加清晰。闹市之中，二人坐在角落鱼鱼私语，其中一人又是下人的锦衣卫，自然无人靠近，说话倒也方便，不予有人窃听。随州听罢唐范的描述，眼神一冷，直接便道： 汪直不怀好意。 唐范点点头，不错，凡事有因必有果，我没想到前些日子给潘冰出了个主意，兜兜转转倒把自己给绕了进去。 那你打算怎么办？ 事到如今还能怎么办，无非一个查字，只是怎么查，从哪里查，也是有讲究的。不过我昨夜在宫里也只是听了汪直的片面之词，兼之陛下与万贵妃都在场，肯定有许多话不好说，不知道你在北镇府司那边可有探听到什么消息。 我与你一起查。 随州想也不想。唐范摇摇头，我一个人就足以，怎好将你也牵扯进来，弄不好是要丢乌纱帽的。 我无妨。 唐范断然道，但我却不能这样对朋友。随州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既然是朋友就不必拒绝，我意已定。 唐范有些感动，相处久了，他知道随州其实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但这份热也不是针对所有人，而只是用在他所看重的人身上。譬如阿东，唐范很清楚，若他不是自己的义妹，随州绝不会对他高看一眼。然而事实上，他与随州之间也并没有多少年的深厚情谊，仅仅是在武安侯府一案中所建立起来的交情。白首如新，清可如故，有些人天生便有这样的默契。朋友二字也不在于时间长久，而在于彼此是否意气相投。古人尚有为了一面之交就以命相托的，他唐范何其有幸遇到了这样一个朋友。话说到这个份上，拒绝反倒是打脸了。唐范洒然一笑，那我就确实不恭了。随州面色淡淡， 本该如此。 随州他顿了顿， 我得到的消息其实并不比你多，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韩早绝不是疾病而亡。 唐范精神一振，这句话可太重要了，能直接决定他们查案的方向，忙问道，此话怎讲？ 韩早是韩方的老来子，韩方40岁上才生的他，一家人爱若珍宝。这韩早顽皮异常，从小身体就结实，经常爬树下水。三日前韩早与太子一道在周太后那里用膳，正巧太医过去请平安脉，太后便让太医也给韩早号了一下， 当时太医的结论是韩早身体康健，反倒是太子先天不足，略显瘦弱一些。 如此说来，韩早致死的原因并非由于生病，果真是人为所致。随州摇摇头， 不知道。案发之后，韩早的尸身就被转移到西厂去了，如果要查的话就得尽快，否则等到尸身腐败，又或者韩家来要人会更加棘手。 唐范点头，正有此意，你夜未眠，先回家歇息吧，西厂那边我去就好。随州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但那寓意很明显。 你一个文弱书生都没喊累，我会比你更累吗？ 二人将早餐吃完，直接就朝西厂而去。随州这一身锦衣卫服饰在西厂颇为显眼，不过唐范奉旨办案，那些西厂番子想来是早已得了吩咐，一听唐范报上身份便将他们领了进去。接待他们的长班原先也是锦衣卫的人，叫边玉，从他的表现来看居然还是认得随州的，态度非常热情。 汪公说了，唐大人想查什么让我们都尽力配合您，韩早的尸体确实也存放在这里，一大早韩家的人就来要过一回了，不过我们没给。 唐范点点头，我想先见一见贵妃宫里给太子送汤的那名宫女，听说她也在你们这里。 是，她昨夜就被带过来了，我带大人过去。 边玉又看了随州一眼，笑呵呵的脸上带着一丝为难。 随百户啊，你也知道西厂与锦衣卫向来不怎么对付，汪公要是知道我放您进去，定要追究我的责任。 我不追究你的责任。 汪直的声音响了起来，三人循声望去，这位西厂的始创者兼一把手走过来，脸上带着笑容。 润清兄啊，昨夜睡得可好？ 要知道昨晚唐范和汪直两个人一言不合说得差点翻脸，汪直还指着唐范的鼻子叫他不要不识抬举。唐范虽然不畏惧，但也绝对不认为汪直会大度到不记恨。没想到才隔了半个晚上，汪公公就表现得好像完全忘记昨晚的不愉快似的。在人前的嚣张跋扈，在皇帝和贵妃面前的小心翼翼，最初见到唐范时的高高在上，以及现在的平易近人，无不显示出这位御前红人的多重面孔。正所谓人在江湖飘，不学会几门绝技是不行啊，即便年纪轻轻的西厂厂工，对变脸这门技艺也是掌握娴熟。唐范同样不遑多让，他微微一笑，多了王公惦记，昨夜得见圣言，心中着实激动忐忑，辗转反侧，不知汪公睡得如何。边玉几时见过威风凛凛的长工给过别人好脸色，吃惊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要知道就连内阁首辅来了，汪公只怕也是爱搭不理的模样，如今对着一名从六品的小官却难得摆出笑容，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只是他不知道的是，汪公公现在不能不摆出好脸色呀。他昨夜推荐唐范之后，就已经将唐范绑上了自己的船，要是唐范给他整出点什么状况，那他这个推荐人免不了得一起担上责任。要知道尚明还在旁边等着看他的笑话呢。西厂刚成立没多久，比不上东厂那样有历史底蕴，却也是不折不扣的香饽饽，谁不想过上跟东厂平起平坐，底下又有无数小弟前呼后拥大权在握的日子？就连梁方等中官也都对西厂虎视眈眈，垂涎三尺，就算有万贵妃当后台，汪直也不得不谨慎三分。这件案子刚出，万贵妃召汪直入宫奏对，问他如何是好时，他立马就想到了唐范。汪公公认识的官员不少， 手下也多的是愿意为他鞍前马后效劳的人，但论起判案断狱，在他认识的人里面，好像也就唐范比较靠谱了。从唐范通过潘斌为他出主意的事情来看，他断定这个人比较聪明，会做事，圆滑又是实务，应该是一个类似内阁三辅刘吉那样的人物。当时事态紧急，仓促之间，汪直也来不及跟唐范先通好气，就直接推荐了他。心想，以唐范的聪明，想必很快就能领会这件案子的各种玄妙，也不至于出什么差错的。谁知道，这家伙看似圆滑，实则刚硬，先是在皇帝和贵妃面前欲扬先抑，把汪直吓出了一身冷汗，后来又跟汪直说了那样一番话，使得汪公公回去之后啊，一夜都睡不好，心里那个后悔啊，觉得自己完全是看错了人。但事已至此，他也不可能再跑到皇帝面前说自己推荐错了人，要重新换一个，只能放下身段过来跟唐范打声招呼，探听探听风声，免得到时候唐范一个犯浑把自己一块拉下水。汪直无视一旁的边狱连眼珠子都快凸出来的表情，直接拍上唐范的肩膀，笑容可掬道： 哼，我自然睡得也不错。 一边说着，他一边揽住唐范的肩膀往前走。唐范心道，这汪公公的力气啊，着实不小，都快赶得上随州了，这一拉一扯，他就身不由己了。汪直一背过边狱他们，脸色就沉了下来。 唐润清，本宫好心告诫你，此事事关重大，你若有什么发现都要随时与我通气，切勿擅作主张，别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陛下虽然心软不爱杀人，可也不是没有例外的。 汪公公未免也太看得起我了，我一个小小推官如何能左右大局，更何况现在八字还没一撇，事实究竟是如何还难说得很。汪公公既然已经说了此事非贵妃所为，又何必如此紧张。汪直的声音压得更低了。 你少装蒜，若不是为了你那句跟东宫结下善缘的话，我又何必让你过来。总而言之，我给你把话撂在这里了，凶手必然不能是贵妃，更不能是东宫。 唐范摇摇头，汪公不必杞人忧天了，以我之见，东宫应与此事无关。汪直狐疑地看他。 当真？ 唐范耐心道，在翰林院时，我曾见过太子所做的一篇文章，那个时候太子不过刚刚进学，文笔稚嫩，不知一审，但正所谓文如其人，太子年幼不善掩饰，若心怀险恶，必会忍不住在字里行间流露。可就我看来，不管是文章也好，临摹字帖也好，一笔一画皆流露自然，中正平稳又略带柔和，可见太子其人同样心肠柔软，心性光明，并未因幼年坎坷便怨天尤人，心怀叵测，这样的人不大可能会以同伴性命去栽赃陷害贵妃。万贵妃实在是想太多了。汪直不由舒了口气。 若你所言属实，那就最好了。 我骗了你有何好处？国有明君乃天下大幸，若非如此，我又怎么会建议汪公去与东宫结下善缘呢？在大明朝，大多数文官即使不得不跟宦官打交道，但实际上内心都不大看得起他们，就算是名声很好的宦官，在史书上的篇幅也未必比一个混得普普通通的文官多。文官们对宦官的要求比对自己还高，稍有权柄在握、任性妄为的举动，就要被冠上权宦、奸宦这样的头衔。不过唐范却稍稍有不同的看法，身在官场，想当贪官庸官不难，有机会就捞上一把，但别捞得太过分， 关键时刻站对立场，别跟皇帝对着干，坚持这条路线，就能混到光荣退休，颐养天年。想当个清官执臣也不难，怎么大义凛然就怎么来，谁也不买账，看谁有把柄就骂上一嘴，连皇帝也不放过，最好能骂到被流放进诏狱，那就千古留名了。但想当一个做点实事的官员却难之又难，上下左右大部分都是无所作为的同僚，能够怎么办呢？无非只有团结能够团结的人，不要把好人与坏人的界限分得那么明确，只要能够做事或者能够帮助自己做事的，那就是可以拉拢结交的。按照这个标准，其实汪直并不是那么坏，他同样也想做事，也有自己的底线，只是宦官的身份限制了许多，又因为生性跋扈，掌握着西厂，被他拉下马的官员着实不少，导致他的名声不是很好。所以唐范上次给汪直出了那个主意，就是希望能够引导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多做点有用的事情，别整天跟上明似的把心思都放在排除异己和勾心斗角上面，宦官也应该有宦官的追求嘛。令人高兴的是，汪直将他的话听了进去，不幸的是，汪直把主意打到了唐范头上。自作孽不可活，唐范无奈之余被汪公公缠得没办法，只得将自己先前对太子的判断分析给他听。汪直终于满意了，在发现唐范没有跟他对着干的意思之后，他的脸色多云转晴。 那你觉得凶手会是谁？ 唐范无奈道，现在案子还没有开始调查，我又不是神仙，怎么会知道？就连方才那段话也仅仅是出于我个人的判断罢了，充其量只能作为案情的补充，许多事情都要有凭有据才行。 你若能顺利查出此案的真相，我保证会在陛下与贵妃面前为你美言，到时候你的品级肯定还能提上一提。 唉，品级提不提的还在其次，我只求汪公手下留情，下回莫要二话不说就将事情摊派到我头上。汪直点点头， 好，那下回我先知会你一声。 唐范不再说话，汪直心情大涨，阴柔秀美的脸庞因此看上去更像一名少女了。只是领教过他力气的唐范无论如何也不会将他视如那些娘娘腔的宦官。鉴于这件案子的特殊性，本来是不能过于声张的，不过眼下汪公看了随州一眼，也未刁难他的锦衣卫身份，反倒意味深长地扬起一抹笑容。 哈，听说你与随百户交好，还同住一屋，传言果然不差，如今连半差都要一道了。 等等，什么叫同住一屋？唐范越听越不对，连忙澄清道，啊，京城房租贵，正巧随兄那里独住一宅，便邀我与生妹搬过去同住，如今案件棘手，顺天府的差役指望不上，我便厚颜请求随兄援手，也亏得随兄仗义没有推辞，这份恩情我实在感激不尽。汪直哦了一声，语调拖得长长的，一脸暧昧。唐范也不知道对方在暧昧个啥，便听汪公公道， 我在京城中也有控制的宅地，若润清不弃可以搬过去住，这样就不必劳烦随百户了。 唐范当然想也不想就拒绝了，多谢王公厚爱，我生性被懒，也懒得搬来搬去，就不必劳烦了。开玩笑，与宦官结交是一回事，住宦官的房子那可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了。汪直笑眯眯地道了一声可惜，也没有坚持，又对边玉道， 这阵子你与你手底下的人就听凭唐大人差遣吧，有什么需要尽可满足，若是你权限不及的， 来通报我一声也就是了。 这边域可不是一般的差役，西厂与东厂职位雷同，厂工之下按照子丑寅卯十二时辰设十二长班，边域就是卯班的长班，可以直接跟汪直汇报情况的。